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

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。 保护疲倦的烟火，

半冷半暖秋天，云贴在你身边。 时间跟人赛跑，划时代风潮，只要我们每天都在变老。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太多的烦恼，地震突然而来，引起太高的海啸，才发现我们人类太渺小。我的微笑已不见了，会不会这一辈子很无聊？我想尖叫，快Everybody say count on me， 就像说出 one two three， 这一开始学会相信自己，快乐原来那么容易。现在 count on me， 就像说出 A B C， 人生总会遇到瓶颈，不要放弃，时间可。 每天看会新闻报，地球换了种感冒，发电场面大爆，真让我疯掉。其实我的心更需要治疗。我真心向上帝祷告，我终于开窍，不再觉得暴躁，不再每天发牢骚，只要有爱，世界会更美好。我的烦恼统统忘掉，心在晚上也不会睡不着。在争吵 Everybody say count on me， 就像说出 one two three， 这一开始学会相信自己，快乐原来那么容易。现在 count on me， 就像说出 ABC， 人生总会遇到瓶颈，不要放弃，世界靠我和你。

Yeah.

是忐忑不定、啊、

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， 多假，让记忆 害怕吗？细数过满天星光，说好永远不分开，多假多假多假，当记忆长出翅膀飞翔，啊，没有你心放空的寂寞，好了，是爱情来了，为什么开始不